了， 不是， 我操！ Hello， 拜拜， 拜拜， 欢迎收听做咩啫？ 我每次都等 YY 讲， 哎，佢今次讲啱啊， 系， 唔系啊？嗰日先有个朋友咧，我哎，你 search 做咩？即系佢话佢问有啲平台可以点样听到啦。 乜原来 KKBOX 都有噶？ 系啊，跟住佢就话咧 search 唔到啦，佢直情系单口单面话 search 唔到。 佢 search 做乜啫？ 系呢只我话你嚟睇下，点会冇啫？跟住睇嘅时候，做咩啫啊？咁样。 不过我唔系好理解嗰个 KKBOX 嗰个原理嘅，但系因为我喺 Instagram 嗰个 link 度咧系可以揿落去 KKBOX 噶。如果大家用开 KKBOX 喺嗰度揿入去之后 ，Spotify 有冇啊？ 有一定有嘅。 follow 咗佢，佢就会弹出嚟噶啦。大家记住啊。 其实咧，如果你系用 iPhone 嘅手机咧，其实系最简单就 系 去 Podcast 嗰度听啦，即系本身就有啦。咁我知道 Android 嘅朋友咧就 可以 download 一啲嘢嘅， 系啊 Google 啊，或者你用开啲咩听歌嘅软件都有。 又或者你在公司想开来听又不想用电话听，其实你在网页那里 search 做什么啫， 都有 就有的 了，都会弹出来的了。 是啊，因为 Spotify 它的 platform 那里有一个网页是 for 这个的， 你 就可以听 到 的了。 没错， 因为很多不同的人都会说怎样听的。不 过有些是用耳仔听 的。不过已经听的应该都觉得我们在说废话，因为他都听的。 不紧要，不停有人 inbox 问废话。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问的。不是那天有人问我们有什么 YouTube channel。 要建议我哋整 YouTube channel， 但我想话其实我哋 YouTube channel， 其实咧我哋系有 YouTube channel， 不过我哋唔系拍片嘅啫嘛。 不过我哋系需要认咗先，系我哋荒废咗嘅，我哋 同埋 YouTube channel 有人睇咧，系我哋有啲嘢喺嗰度摆嘅，例如咧嗱。阿牛讲讲讲呢个人咁问，真系阿牛讲讲只系喺 YouTube channel 有，但系即系你有冇睇啦？ 亦都有人问拍师嗰个 系 咪冇下集啦？ 我哋已经录咗啦， 有嘅但系未整。 系啦，我哋已经录咗啦， 帮紧你， 帮 紧 你， 帮 紧 你啦。有人想话会唔会烂尾咧 ？Sorry， 系唔会嘅， 因为佢哋嘅拍师之路好似黄河咁长，而家先讲紧开头啫。 唔系，但系咧，我想话即系大家其实咧，我哋系有 YouTube 嘅，有 IG 嘅， 系记得 follow IG。而家咁耐都未一 K， 你成咩体统？ 系啦，系啦，即系仲有我哋通常都会喺 IG 咯，我谂。 同埋成日都见到有人留言咧，就会话：，哎，点解你哋咁好听？即系我听到咁开心，点解 IG follow 咁少噶？ 佢以为佢 at 错咗个 IG， 即系 follow 嘅时候吓 咁少 人，系啊嘛？我以为你哋好受欢迎，点解咁少 follow 我都想知道啊！ 唉，可能我哋 咁 又紧急 呼吁又嚟啦！ 快啲 follow！ 系啦，其实我哋系有 IG 嘅，都通常都系 IG 度会 系啦 ，search 做 有新嘅资讯啦 ，update 啦， 即系我哋一有更新就会出 post 啊，都 或者平时我哋咧呢一集更新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条 link 咧，系会讲埋我哋 IG 叫咩名啊，点样 search 噶啦。 都冇人睇，后面通常都系咁。 系啦，咁希望大家就睇 第一页嘅啫嘛，啲人 俾精美嘅插图吸引咗，就 like 咗啦。 唔系噶 ，podcast 嗰度咧，如果喺苹果嗰个 podcast 嗰个 app 咧，系睇唔到每一集唔同嘅个 icon。 哦，佢都系黄色嗰个， 系啊，佢只系黄色个 icon 嘅 咋。 想欣赏精美嘅插图，最去 IG 啊。 其实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图画唔一样， 系啊， 就唔系好似嗰个苹果咁得一个封面 嘅 啫。 系啦，但如果你用紧 Spotify 咧，佢就真系会 update 嘅，嗰、 哦 那个 封 面会唔同嘅。咁、哦、所以大家就话想睇插画嘅就去 IG follow 下我哋啦。 即系 IG 啦，最 update 都系 IG。 我好想见到 1K 啊，唔该。 我哋快噶啦，都 睇下我哋嘅愿望几咁渺小，系一千咋。 我真系好渺小，我哋距离上市集资仲好远。 我发现咧，最近好似有啲人系新加入嘅，你有冇留意？即系佢比较好似话我而家听你哋啦咁咯。 有嘅有嘅， 我唔知佢点样佢会。 有一个人好开心，佢话：，哎，我系你哋第901个 follower 啊！第二日之后又变翻900， 多谢多谢多谢， 即系人摁咗。 系啦系啊，通常都系咁噶，来去去噶，都通常啲人。 唔系，我见到有啲嘢系话咩偶尔发现，好好听， 听 晒， 咪听翻我哋之前唔知边集咁样样。我突然间 亦都有啲人力推话唔系啊，一定要二拣一几好听。 系有一个识嘢嘅， 有两个啊，系两个，有两个啊， 我都想问佢拣黄祖蓝定系陈百祥。 系麻烦嗰位听众自己同我哋再倾， 再 DM 我哋。 你想同黄祖蓝湿吻，定系同陈百祥拥抱？ 你拣咩？我都唔记得咗。 我当时我哋个问题唔系咁嘅，但系都系咁上下嘅。 我拣陈百祥拥抱， 拥抱 睇 到 佢 样 啊， 系啊系啊，拥抱大佬湿吻啊，大佬、 欸、留意翻拥抱系佢喺你心口、啊。 哇！三个都静晒， 静个太空。 同王祖蓝湿吻， 哇啦唔得啊，好啦， 但系唔得啊，王祖蓝湿吻，我情愿俾心口佢俾一俾啊，嗱声嗱，快啲快啲快啲， 贡献佢嘅心口。 你咁你点啊？你啊？ 我拣死， 冇啊，系二拣一啊，三拣一，大佬。 果然系要 test 下嗰个大笑噶，睇下有冇爆音。 好啦，系啦，翻嚟今集啦，我哋处理咗头先嗰啲呢个事务啦。 follow 咁我哋今集系讲咩主题嘅？ 今集系你讲嘅主题嚟， 系啊 ，Y Y 今集就有一个主题嘅， 佢提出。 我唔记得咗嗰日咧，突然间谂起呢样叫做，我唔知啊，我讲呢个字我觉得好亮，叫花名，即系咧花名呢样嘢系咩嚟咧？ 花名呢样嘢咪一个昵称啊？ 唔系你对于花名呢个系正面定负面？ 我以前系负面嘅， 系我都觉得系负面。 俾人讲花名唔方好啊， 系啊，即系觉得你嗱。我唔知每一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花名啊嘛，会有， 但系 唔一定噶。 但 系 我觉得花名有时系你人与人之间可能亲近啲，你咁样叫佢，你哋两个之间一个称呼。 系啦，咁睇下嗰个名系咩嚟啦。 系啊，但系嗱，因为实实我由细到大，我觉得花名系一个负面嘅，即系唔系一个好嘢。 俾人改都唔方好啦。 有一种。 我突然记得娃娃一个花名 咩啊？佢咪讲过咯，喺某一集度提过啦。 但有讲出嚟咩？ 有、 嗯、哦，系 有有有。 唔系，但我想讲就系，你都觉得系一个负面嘅。 我觉得系负面嘅。 咁、哦、如果唔系负面咧，你会叫做咩咧？ 咩？我会叫做咩 啊？或者系 系，即系先唔系一个负面 形容。B B 猪嗰啲都系花名嚟噶， 但系嗰啲唔系叫花名系嘛？嗰啲叫做 咁嗰啲叫咩？ 昵称咯，系咪啊？就系昵称咯。 嗰啲系昵称咯。咁我觉得嗱，头先你嗰个 B B 猪可能系情侣间。嘅嗰啲啫，系啦。 但有时候啲朋友都会咁噶， 打柒佢啦。 哦，打柒佢，中佢， 跳起中佢。 咁我啲叫别号啦， 别号 即 系 A K A 啊嘛， 系而家兴噶嘛，听下又明。 又明 而家兴 AKA 系啦， 系啊 ，OK OK， 即系会好啲。 其实唔系而家兴嘅，以前啲古人嗰啲，我叫李白字， 系 嗰啲 乜都有噶，人哋 好兴啊。 不过花名呢个好靓，我就所以 唐伯虎又名唐人咁样都， 即系嗰个花名。我话意思，每个人都应该有个花名。 咁唔系冇，有啲人冇噶。 有一个叫乳名嘅。 乳名系屋企人嗌嘅， 即系 细个佢嗌你 里边一个， 系啦，但系嗰个又唔算花名，我觉得。 但系乳名都好得意噶，有一次同朋友倾，佢都讲起啲乳名，我都觉得系好得意噶。 就讲下 你有冇乳名啊，欣怡？ 我啊，有嘅有嘅， 面啫， 有嘅，但系会出卖我个名嘅，所以我唔讲。 即系佢真名嘅， 系咯系咯。 真名 嚟 嘅， 系啦，真名演变出嚟。 我知系咪一个叠字嚟嘅？ 唔系。 哦，唔系嘅， 系一个单字，三个字，四个字， 两加多个字啫嘛。 即系个真名加一个字， 真名加。 咁可唔可以透露啲其中一个字 系 唔关你个名事？ 冇啊，因为成个字都关我个名事， 咁真系好难搞。佢究竟杨怡真实叫咩名？ 唔系，就系一个怡字咯。嗱，就系一个怡字啊，同杨怡差唔多啦。 哦， 系啦， 丽怡唔系你本身个名嚟噶嘛？ 系， 即系佢识真名加个怡字， 难到你名有个 Y 字， 系我梗系唔系啦，我呢个名都系 即系 嗱，例如嗰个名就系个 Y 儿或者牛儿咁咯， 哦， 即系咁咯，就 即系一个小名， 加个儿化儿， 系儿化儿冇错。 你有冇听过有一啲台湾人咧，好多人都俾人叫做 new new 噶 ，new new 或者 new new 噶， 妹嚟嘅， 因为细个啊，最细嗰个啊， 妹妹咁。 new new 我谂起嗰个 new new， 哦，佢谂起另一个系男人嚟。 我 new new， 我系 pair pair 啊。 嗰个英文嘅 new new， 佢讲嘅系台湾扭啊， 扭啊 ，new 系啊，系啊， 即系佢系啲小朋友， 小 new 系啦，即系小妹妹咁。 我通常见到维中哥会咁讲， 系即系佢哋讲系阿妹咁啊，即系 系啦。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即是不是，我覺得，牛，不如先說牛， 牛本身就是一個花名， 一個花名， 牛本身就是一個花名， 牛是一個小學的同學改的花名， 為什麼叫牛呢？ 其實那本身的意思是很差的， 很差是什麼意思？ 你怎樣，我咪推來推，又遠又近， 不是有些東西頂住， 自己拉歪， 你不用理我，你在說話而已， 阻住我，聽下去，有一條，咦，我， 好啦，牛，你的故事，你的名字的故事由來， 我的名字的故事，好像有沒有說過？ 好似好似冇啊，真系 系啊。 其实阿牛呢个名应该 同你真名完全冇关系， 冇关系。 难道你以为佢个名叫做 X X 牛或者 X 牛咁系？系啦，何牛牛咁。 当时系应该系五六年班嗰阵时， 系我系五几年添。 屌你啦，小学五六年班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仲系咪啦吓，或者听嘅可能都系，就系五六年班嘅时候，其实你哋都系。同一班一齐升上去噶，你唔会再分班噶啦。五年班升六年班嘅话，咁即系话嗰班同学系跟咗两年嘅会，最后嘅 通常五六年班都系嘅， 即 系 好 friend 嘅， 系 杨 怡都系咁嘅。 大家就会知道唔会再分班噶啦，都系咁。但系个效果就系当时咧，本人系正处于发育期嘅。咁变咗我咧，系发育得比其他，我谂我个班嘅女 成只牛咁大 ，OK？ 唔系啊，我班嘅女仔应该得我同另一个。女仔是比较早发育的，即可能讲到六年班已经是会、 哦 啊、好像六年班嚟 M 咁咧，好似系，跟住或者已经是需要戴啲我哋而家叫嘅少女嘅 bra 啦，就开始发育啦、 哦。嗯嗯， 咁变咗咧，啲男同学咧就开始改花名啦。 系 阿牛意思，除咗系因为我比较暴躁啦，即系会同男仔打交啊， 佢见到红色嘢会撞埋佢， 即系嬲啊，成只牛咁样冲过去。 点解唔系狮子咧？嬲 唔系啊？唔知啊。狮子攞啲木桶底打殴佢哋啊，嗰啲咧。 啲咩吓？ 因为 嗰度 佢哋会笑我嘛， 系 即系就话哦哇，睇佢成只乳牛咁咯，其实系咁样 嘅， 系笑噶，其实系唔 咁。但系即 系 话，其实你对呢个名都唔系好中意嘅。 其实嗰阵时好憎嘅，每一次有人叫我再拗或者咩时候咧，我就会攞个木桶底。掉佢嘅木桶底咪可以分拆噶嘛， 三 折噶嘛，我就攞中间嗰只掉佢咯。 哇！咁但系我想话，而家佢直情有一个节目叫阿牛讲讲讲， 唔系，但系点解会转化咗？ 点解会突然间咧？ 其实后屘因为我又唔系普通嗰啲弱女子啊，即系我都因为呢个名唔开心嘅，即系我试过喊嘅。点解你要咁样讲啊？同埋好扑街嘅嗰啲仔咧，青春期嗰啲男仔咧，好卵贱噶，即系上数学堂咪好多文字睇嘅，咁老师就话哦，有一个农场。有几只牛，又唔知点样， 即系笑你啦又。 系佢就哇， 一只牛啊， 一只都唔够，有五十只啊，老师咁样有一个男仔。 我知有啲人 系 好中意咁嘅， 好憎咁。当然佢哋咁样攻击我都唔弱嘅，即系我都话哇，你咁耐未高一年班，全部上六年班上堂，即系会话翻佢哋，其实我反攻嘅。咁但系当时后屘我算啦，佢哋咁嗌咁嗌，我做咩唔开心？是卵蛋啦！ 咁就变成一个之后都嗌得嘅名。 但系其实咧，我当时系谂住一心希望，哦，我升咗中学都唔使对住佢哋啦，因为连续两年啊嘛，咁我可以摆脱呢个名，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但系 当洗过嚟个 天网恢恢，就系会有，因为我系女校，就有啲女同学同我一起去咗同一间学校。 哦， 咁变咗咧，佢都嗌我牛啦。因为佢就嗌开噶嘛， 系 咁上到中学都系嗌牛咯，咁但系点解我会话由以前嘅唔开心，即系唔中意嘅妖嘅，去到转化我都 OK， 你可以嗌我牛，就因为中学嘅时候大家都咁嗌咧，咁中学大家唔会讲嗰啲废话噶嘛， 即系只系变咗一个正常啲嘅名啦，就唔系因为乳牛或者唔会有人讲话哇咁即系牛都唔够啦， 冇错都唔会讲啲哇睇下佢成日牛个猛啊，冲过嚟啊，撞死你啊， 仲 翻 攞个红色嘅煲咁样嗰啲， 嗰啲系废啊。快到爆炸， 好似歪歪讲嘅嘢， 冇错。你知以前有个男同学咧，仲同你一个男仔讲，我好记得你一讲起红色，佢话你个书包红色，佢咪撞过嚟咯。 哇，即系果然系歪歪讲嘅嘢。 当然佢后果系咩咧？我将佢 断咗只脚嘅， 我将佢书包，佢自己书包抌咗下一层楼梯。 哦，烧咗佢 啊！系啊，冇火好似。即系中学嘅时候就去咗一个系。系咯，朋友加同学加， 就冇嘢变成一个 冇嘢， 你觉得可以接受嘅昵称。 最多咪啲八婆拗拗，屌冇叠字。 有啲人好中意咁噶， 我都好怕呢啲名。 即系你本身你，譬如叫阿牛咁啦，即系佢无啦啦将嗰啲字变成两个字， 或者佢其实佢拉出拗，我算我啲女都系咁噶，系咪拗拗？即系我会反眼点啊！ 咁但系呢个净系你除咗呢个有冇第二个花名？你自己？ 我冇啦， 都暂时冇嘅。 有另一个系只系我新名最后一个字嘅叠字咯。 咁 嗰 啲唔算 系 系 啊，嗰啲唔算嘅。但系真系阿牛咯。咁但系后来过咗中学之后，即系去咗 Ivy 啊，读书啊，其他嘢做嘢嘅时候咧， 都唔介意呢个名。 定系冇用 就冇再。我记得咧，去到完咗中学读 Ivy 嘅时候，有人就啊，你叫咩名？我都系会讲啊，我叫阿牛啊咁样嘅。 哦， 已经惯咗啦。 系啦，但佢哋就会觉得吓，点解你会咁叫噶？好似冇听、啊。 当时咧，我听到阿牛呢个名咧，我就谂起第二啲嘢嘅 咩咧？ 我谂起嗰个议员咯。 我当时嗰个曾 啊，系嗰个咩曾建成啊嘛， 曾宪定曾建啊， 佢本身叫曾建成， 佢系长毛嗰堆， 总之嗰堆即系成日都 六四啊，保钓 啊，保 钓 都有佢啊，牛就吓点解教牛咁奇怪嘅，因为个感觉系咁，同埋以前咪有个马来西亚歌手教， 系， 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嗰个， 而家 喺 冇教，人哋喺度，你唔知佢活跃啫， 即系佢都系好 hit 嘅，话当时唱歌， 对面女孩嗰啲同林 类似啦，嗰堆啦，嗰扎咯。 咁咯，咁后屘系系咯，反而佢哋可能出咗嚟之后，佢哋就冇叫我牛，即系嗌翻我个名嘅 全名啦，三个字啦， 或者个名嘅最后嗰个字， 就唔算系呢啲 啦， 大个咗啦， 冇人嗌英文名嘅，虽然我有英文名，但系冇人嗌英文名嘅。 咁杨怡头先就系嗰个名咋系嘛？仲有冇第二啲 有嘅 假名啊？即系意思系花名啊，乳名。 其实咧，乳名头先讲咗啦，乜儿咯。 其实阿牛都有个乳名嘅， 有，但系讲花名先啊嘛，做乜啫？ 系，唔系我谂起突然间佢有个乳名啫都， 有， 系啊， 系，咁你有冇乳名啊？ 我冇噶， 哦， 好似冇啊， 你好似一路走来都系用一个名行走江湖， 系啊， 直至中学嘅时候 ，Y Y 都系一个假名嚟噶， 系啊， 嗱 Y Y 除咗我喺呢度叫啦，其实 Y Y 呢个名都喺澳洲有人叫，点解会其实嘅 Y Y 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真嘅名字，而嗰啲鬼佬发唔到音，然之后咧有一次有一个台湾人咧无啦啦就啊就歪歪咁啦，跟住就叫啊咁都几方便， 因为你买咖啡终于唔使用我个名啊嘛， 系啦，因为咧你喺澳洲买做嘢嗰阵时买咖啡咧，即系或者食嘢咧，佢哋好中意嗱，其实香港都有噶咧 ，Starbucks 啦或者啲Pacific 嗰啲连锁嗰啲大 少啲噶啦，而家 少啲，以前咧佢都会问嘢叫咩名字，因为佢会写喺个杯度，然之后就嗌你个名俾你噶嘛， 写贵姓定 系咯，咁但系咧佢嗱，你香港而家好少香港， 以前兴噶，而家 香港开头兴系因为呢间嘢系咁，同埋呢个文化可能系本身外国系咁嘅，但 系 香港人唔系好接受啦吓，咁跟住佢就问我。我哋叫咩名？但每一次我讲嘅时候咧，嗰个鬼佬话外国人咧系都唔明白，唔系佢唔会 what 噶，冇礼貌。 咁你点解唔改 Mary 咧？ 系啦， 求其啊 ，Mary 有人用啦。 即系我就冇改一个英文名，同埋 阿 May。 即系我惊我自己唔识应佢啊。咁咧有一阵子咧，我系用咗杨怡英文名嘅， 仆街。 因为 你要收翻钱， 我谂唔到啊。 你买埋俾我先啦，你先用我个名啦。 我就谂唔到就用杨怡英文名啦。所以后屘咧，我就用咗 Y Y， 即系有一个人叫错咗之后咧，就顺理成章用 Y Y。因为我发现咧，如果你讲 Y Y 咧，佢哋好容易听得明啦。又唔会质疑你一啲嘢，就成为一个好方便嘅名字。 其实咧，啲外国人好唔中意你改啲英文名系咩 Apple 啊嗰啲噶。 嗱、 啊， 首先佢 千奇百趣 嗰啲好普通嘅名。 佢心谂你呢个人亚洲人做乜叫苹果啊？ 例如咧，有啲人唔系中意叫 Cherry 嘅，即可能佢觉得吓、 啊， 你做乜叫一个 系 Cherry 定系 Sherry？ 即佢会觉得吓，你做无啦叫自己做一个苹果 咁样。如果 Cherry 子，佢哋会想知道你真嗰个名噶。 Cherry 子啊， 即系譬如 Y Y， 佢就会觉得哦。点系佢个名嚟嘅？ 点系菩提子唔系苹果？ 我谂佢哋对于一啲英文名，我哋即系 网上有啲片咪问啲鬼佬，觉得我听过呢个名好奇怪。 点会叫呢个名噶？系即系啦，尤其是好多系港女咧常用嘅英文名， 或者系 Mackie 嗰啲 ，Mackie 嗰啲系因为日本 啫，佢哋鬼佬就 系啊， 你唔系日本人嚟， 好骑 呢 咯。对于佢哋嚟讲，所以呢个英文名我冇用到，就后来辗转就变咗呢个。 咁你以前有俾人改过花名啊？ 梗系有啦，头先咪讲咗，你都话前几集有。 我等你自己讲啊嘛。 等你自己讲，跟住我咪话，上次好似我队都有讨论过呢、這个， 就 是、 关你个头嘅问题，个头先。 唔系，其实咧嗰、那个背景都同头先阿牛讲嗰、那个 差唔多。 呢个名花名系负面嘅， 系啊， 因为系俾人笑先形成嘅，即系唔系话啊你呢个名好得意，不如叫呢个名嘅。咁所以咧就对于花名呢个事啦，就觉得系同阿牛一样咯，系一个好抗拒。 咁嗰个名系咩啊？ 好拒绝嘅吓，咪嗰次有冇讲？ 有嘅。有嘅、啊，但有两个喎，记得 我已经问咗两次， 我记得有两个， 都系想提出我， 因为你想你想要边个啊？两 个唔记得， 有一个好似系关一啲飞嚟飞去嗰个嘢事嘅，有一个咧就系净系净系死物嚟嘅咁咯， 系咩？ 有一个系食得嘅。 哦， 系高级嘢嚟， 系啊系啊， 有一个咪就系燕窝咯， 要搞咁耐先先肯讲嘅， 呢、 哎 這个都系一个，喂都系唔想提啦。 叫燕窝啊，我扮啲戇鳩主持人喺呢度讲解一下俾大家听下， 咪即系个头咯，因为以前嘅头发咧都系好似好挛好蓬咁啊。咁就形成一个我唔其实我都唔好明点解会关燕窝事。 我想笑你， 屌你食屎啦！咁你就唔明点解叫燕窝，因为雀巢，都系因为雀巢引申出嚟 咁咯。详情可以听翻嗰发型嗰集， 就令到嗰啲人就好似学你话斋啦。通常咧嗰啲都系男仔改嘅， 口臭嘅男仔。 同埋嗰啲人咧，嗱你头先就话你小学啦，但系因为我咧当时系去咗中学， 嗯， 嗰啲人先开始口 贱，更加贱。中二之后啲人中贱。 嗱，首先如果你系属于有啲嗱几样嘢俾人笑，一样咧就系肥 身材咯， 身材啦，头先 但系太肥太瘦都俾人笑， 系啊，好奇怪噶。 一系就话笑佢飞机场咯，一系就话 佢 碌竹， 同埋咧好中意咧嗰个 太高又系太矮又系， 同埋攞你一啲譬如性征嚟去笑你，即系譬如你个胸好大， 或者 胸好细都会嘅。 系啊， 系咪？即系好奇怪，究竟边个屎忽先啱咧？系咪？ 但系男仔到咗大个咗都系咁。 Sorry， 变废脑跟住， 即系我意思咧，嗰阵时我会谂，咁究竟咩先好啦？你肥又俾人笑，可能你瘦到可能又矮又瘦咧。 呢、這个 point 我以前有同我同学我哋倾过， 究竟我系咩样先唔俾人笑？我直情 有 一个感觉 系 咁，系 话咧，因为其实我中学嘅时候就好少呢啲俾人笑嘅嘢嘅，因为冇男仔嘛。多是非啦，即系你 系明嘅， 就唔系呢只嘅。跟住我哋嗰阵时有同我个同学倾过，点样先唔俾人笑？佢有你咪身高160，跟住成个长方形积木咁，咪冇事咯。 唔系你会得我少少绝望，我就咁样谂，因为你我唔知道你有感觉啦。 青少年期好难， 我会觉得系绝望，系究竟我点样嘅外样、 啊、 外形，你先唔会笑我。 但其实呢个唔关，我唔会咁谂噶。 唔系而家唔会啦，但以前系会噶。我 唔会咁样谂话，系咪我有咩问题？究竟我要点样？我唔会谂究竟我要点样先唔俾人笑。我会谂究竟班扑街点样先收口，点样可以吓翻佢哋？ 唔系当时我唔识咁谂， 我 反而系绝望啲。 复仇嘅状态， 我真系绝望啲。 对我嚟讲，我觉得花名就唔系噶。其实我就。 你觉得开心嘅， 你嗰边系咪开心 嘅？都有啊，笑人哋系龟壳嘅，嗰、那个人都几惨嘅，但系 我都笑过人龟壳啊。 嗱龟，嗱首先咧，嗰个人咧，好矮嘅嗰个男仔，咁、 哦、 咧就每一日都孭住一个好卵重嘅书包嘅，嗰、哦、个书包咧就装晒所有嘅书噶，系每一科嘅书，但系其实你唔使带晒噶 嘛，啲茂利系拎晒， 系啦，跟住又扮晒戴住副眼镜，扮晒好好学， 即系成 个 大雄咁样样啦，但系成绩好好 嘅，再矮啲嘅大雄啦，即好似只龟咁噶， 我有试过人哋龟噶都， 系 因为咧，其实个原因同头先杨怡一样，就系、是、佢比较矮嘅，都系小学啦吓，男仔嚟嘅。咁咧佢比较矮之外咧，佢孭住一个绿色嘅 SPI， 系 SPI 系咩嚟嘅？ 书包护只书包最旧嗰款啊，我细个嗰款啊，斜嘅嗰个壳系，跟住咧后边睇见咧有个头同四肢，加上佢咧佢阿妈好中意帮佢铲佢啲绿军装啊， 系啦冇错， 即系啊， 然后个眼镜好卵细粗框嘅， 跟住咧当时咧。我同我另一个同学的女仔就哇，睇下佢突突出半个龟头成龟咁。 当时你会讲呢句咩？都会讲嘅。 会睇周星驰 啊？哦，咁 我嗰个即系又矮又系成为人嘅笑柄。 我澄清嗰个花名系人哋。 我哋统称佢嗰条友，其实我哋唔会叫阿龟啦 ，OK？ 系啊。 但系将所有龟嘅嘢套喺佢身上， 例如四眼龟啦、龟壳啦， 佢冇戴眼镜嘅嗰条友。但 系 知道哇，龟仔龟仔喺嗰度成只啊， 龟仔 即系嗰啲啊，即系总之龟嘅任何嘢，绿色绿色咪。俾龟咯，嗰度咪一只咯，只 咁。但我想问咧，嗰个人有冇啲咩反应咧？即 系 有冇反抗啊？ 点啊你哋啊嗰啲啊， 你嗰个好啲，我哋嗰个唔出声嘅，即系默默 俾人反抗。呢啲都系唯有唔出声 嘅 啫。 我唔系我，如果我佢哋话嘅时候，我都似个男仔咁。你讲完未啫？ 咁会有话人话系缩头龟啊？ 冇嘅，好似 冇 嘅， 冇嘅， 任何绿色啊， 咪 有啲人再核突啲嘅男仔叫佢另一啲名咯。 哦， 咁我哋嗰阵时好似冇。 我哋女仔就唔会咁叫佢 嘅。三级嘢嗰啲又系咁嗰啲。 一百集，一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么 A 回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100集问题啊，麻烦，然后写下你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之后就会在我第100集的时候进行这个 Q&A 的游戏。 如果我们选了你的问题来回答，那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还不快点问我们。 翻翻嚟啦， 归学 系啦，归学咁。但系我当时花名对我嚟讲又冇噶，唔系咁噶， 唔系嘅，唔系因为咁负面取笑。 我哋系有一班女同学咧，大家都会改一啲花名，就令到大家咧好似好亲近啲。 咁你算系一个团体昵称，朋友间嘅。 唔系嘅，有一个女仔好惨嘅，我觉得佢有一个红字嘅。即 系名个红字， 系啦，但系啲人就叫佢咩咧？ 咩阿六， 唔系叫佢红姑啊？ 哦， 红姑好嘢嚟嘅， 但系以细个唔会谂，细个 唔会咁谂， 初红先叫红姑啊！屌 嗱，但系当时就觉得会搞咩啊咁啦， 咩阿姑啊咁， 系啦，跟住之后有啲人，譬如佢好多散纸嘅，叫佢散纸兄啊， 啲好多散纸， 系好多散纸，好多散银嘅， 即系佢有个副石鞋，系啲声咁样，好多散纸， 唔系噶，系 佢买咩用散纸？ 每次我哋冇散纸嘅时候就问佢，佢就哦有啊有啊有， 咁佢叫散纸咩？散纸兄 咯，佢有个。又是有个名字的。 同你咩高佬全啊。 咁因为咁大因为我呢个名系冇特别㗎。佢哋隔硬都要帮我改个花名。 咁、哦、你一个系咩 即系都系嗰啲唔讲。有一个系叫杨杨嘅。其中一个好少少嘅。杨杨因为同杨怡差唔多啦、哦、我就可以讲出嚟啦。咁、 okay, 但系我当时系。 但 系 呢种算花名杨杨。即系一个点。 即 系 好似我个名字还有个字成。 但我当时唔鍾意呢个花名㗎都。点 解呀 因为当时有一个杨杨好红㗎、 哦。 我觉得我同佢都。 有一个杨杨好红。 系啊喺台湾有一个杨杨系好红㗎。 即系唔想同人哋沾上一啲。 系啊唔想同人哋有。 我同我条友妹妹拉楞之后又唔鍾意佢。咁系咪 即系觉得同佢完全唔同。 Okay. 即系会觉得哇那个人咁咩我同佢完全唔系一个 type。佢叫我呢个名好尴尬啊，觉得、 哦、你有冇乳名啊？咁头先话你系咪有一个乳名啊？ 系啊，有嘅有嘅有，仲有一个 嘛， 仲有一个 U 儿 真系好细嘅， 同 Neil 一样咯，都系啲好细个 妹咁啊，妹 你冇乳名噶嘛？ 我冇噶，我好似冇，我都唔知啊。 你成日打俾问，打翻问下妈妈。 喂， 打现场观众 送盒礼俾妈妈，整心俾妈妈， 又透露年龄。 冇喎、啊，好似冇嘅。但我知道咧，有好多男仔有乳名咧，发现咧好多细佬叫阿，即系叫阿卢啊。 吓、 啊，阿卢啊， 阿卢 细佬啊， 因为细佬就阿卢、哦、阿卢阿卢阿卢，或者即系 细 系我又听过嘅，但我觉得好 系啊， 好巧口咯。 我哋做咁有冇大大 阿弟咯？嗱，最中意啦， 系 咪？因为细个咧，最细嗰啲阿仔都，我发现男仔好多都系咁叫阿妹，但系就阿妹只系一个平常喺 妹妹咯， 做嘢系咯，妹妹咯，或者最细嗰个妹妹就咁叫咯，阿妹啊，妹妹。但我都想得呢个都唔算系好花名。 我有一个，但其实我都问唔翻佢点解我系呢个名字。 系啦， 系 细鱼。 细 猪因为都是小的咯，我谂 系啊，但我成日都我而家谂啊，冇问过啊，细猪系我阿嫲改嘅，我都冇问翻佢阿嫲系边个猪啊，一只猪个猪定系珠宝个猪啊？ 哦，咁佢唔识分咯，佢都唔识字啊嘛，即系佢唔会分得咁 detail 啊。 而家谂翻系，我冇问佢阿嫲点解叫 我谂都系因为咧，有冇发现可能咧最细嗰个， 但系屋 企里边 我并唔系最细， 咁可能佢你咁，但系 我冇问佢喺度都 系啊。但系最细嗰啲细佬细妹咧，都系会有一啲名噶，你有发现啊？我觉得通常都是例子咁， 都唔系嘅。我阿妹 大个都好少有喎。 我阿妹冇噶，不过咧细个嘅时候，因为我阿妹好曳嘅，即系咧通常咧帮佢换片先屙屎嗰啲啦。 咁叫咩？ 所以咧，我阿爸咧系会叫佢咩小魔怪嗰啲嘅，好 nice 嘅呢啲名。 呢啲好温和啦，系 啊，温和我觉得。 我觉得即系屋企叫嗰啲名就好温和嘅。我觉得喺学校嗰啲真系头先我哋讲嗰啲， 系啊， 我啲中学嗰 啲 真系好贱啊！开始咧，我觉得最难听 男女校嘅 系啦，即系头先我讲嘅嗱，我见过一个都好贱嘅，即系叫做矮脚虎嘅。 就以前咧， 好明佢腰长脚短啊，系嘛？ 诶，嗰个女仔嚟嘅，俾人叫矮脚妇咧，佢咧 冇乜关 系，佢好细粒嘅，即系我矮。 飞鸿入边嗰个角色咁矮脚妇， 哇，那个好大， 鬼脚七啊嘛， 鬼脚七系咯，咪就好似咯呢啲咩咩料啊？ 即系有啲毛公底子系咪应该？但系唔系，佢好惨噶，佢系矮嘅，我谂有150，即系小二嗰啲咁啦。 哦、 但系咧，佢系比较只脚系真系粗嘅。 Okay. 所以佢哋就好贱嘅。 我听你讲脚粗，我听过有人叫另一个女就截瓜咯。 哦，佢呢只好健康截瓜。 佢只脚好似截瓜咁啊。 系啊，但我意思截瓜呢个名好健。 同埋一级总有几个毛鞋。 毛鞋。 或者忽忽。 哦，咁啊， 因 为 好多毛啊， 毛 即系手脚好多毛、啊。 咁、 哦、 我又冇听过有人笑 有。有啊有啊，有人话星星嘅，我有听过 的。即系呢类啦，灵长目嘅动物。 我哋直情有一个男同学，我哋叫佢大猩猩嘅。 哦，即系嗰个南面登月樽嗰啲咁开 始。系啊，因为佢有少少似嘅，跟住之后，但系佢个样OK， 即系好啲嘅，冇咁核突嘅，系啦。 我哋以前中学咧会嗌一啲，因为我哋女校嘛，佢嗌一啲书呆子叫大雄。因为佢成个碌大红咁、哦， 但系都算系 眼镜，亦都有啲技能啦。当然，亦都有啲假正义。跟住你话， 假正 假正义好似名嚟， 即系佢好似正义咁，好靓嘅。 证明叮当当时好红， 即系你哋 假正文嗰 friend， 大家会有睇啊嘛，会知道嗰个形象啊。 系系系， 即系好似以为正义都要假噶，假正义嚟啊。 我都系我啲毒啲啊，咁真系。 因为男仔版 正向噶，而家冇人识正义噶啦。 系， 你话鸠知佢。 我听到有一个叫佢做唔识，有一个人咧姓梅嘅，咁咪叫做梅菜咯，即系加埋个真名嘅梅菜咩？我觉得佢梅菜欣啊，好似就 我个 friend 佢都系姓梅嘅， 跟住俾人话佢。 我冇问过花名，但系我之前咧好衰咁咧，我将佢喺我电话度改做梅菜扣肉饭，跟住即系摆咗一张梅菜扣肉饭嘅相，佢打嚟我就哇有碟饭打俾我。 喂，你都系咁喎， 其实系嘅，我有改人花名噶， 系你有改人花名， 我有噶，有改过，有改咗一个人嘅花名，佢叫到依家， 唔系，但系我就系觉得你有花名咧，有时系有啲人系会亲近啲嘅，即系你谂大个咗啦，当然系，如果唔系你咧，可能会。你有时咧，净系记得嗰个花名或者英文名，你都唔记得咗佢嗰个人本身叫咩名。 好，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大家真名系咩噶啦， 英文名 都 可能或者 都 系。 有啲人嗌英文名，有啲人咪嗌开嗰个名，但你唔会好少人知系中文全名啊。即系有阵时啲名 relate 唔到噶嘛，唔关事噶嘛。 系啊，唔关事噶。所以即系你好少透，即系好少讲自己全名噶。 有 阵时 公司同事都唔知佢全名系咩噶。 咪嗌英文名咯。但你有冇听过人哋话咧？其实做嘢应该有个英文名。即系你去社会做事啊？ 冇喎、 啊，我都系细个嘅时候已经要改了。 我有噶，佢哋唔嗌啫嘛，关咩事啊？ 即系我意思咧，有人话，即系你去翻工，你最好改个英文名啦。咁我听过噶，以前 我有听过呢个讲法，但我冇理过佢咯。 因为人哋会叫你，就唔会叫你全名中文名噶嘛。 我英文名原因只系因为你以前上英文堂，一定要有个英文名。 唔系，每个人都英文名嘅，其实应该有嘅，但系人哋会咁嗌啫，即系。 现在那些幼稚园已经有了。 有那我们幼稚园都有。 我有幼稚 园 好像没 有。我有。 不是全名这样。 英文名。 但我意思是真的有些人出来做事就说你最好有英文名，因为那些人没特别嗌的嘛。 他不是他特别改，是要你一定用英文名来行走这个江湖方便一 点。那你们大过了都出了社会之后有没有被人改过花名？ 有、啊。 没有，其实我没 有。我有的。 我咪就不停俾人叫个全名，最后一个字嘅叠字嚟 就算啦 咁咯。 咁而你接唔接受咧？ 嗌我叠字，我唔接受噶。 系啊，但系我系都系俾人哋叫咗个名之后就啊由佢啦。所以咧，我系咁嘅。我喺翻工系有一个名啦，人哋嗌啦。 系啊，我知啊，周围嗰个人都嗌你呢个名，仲嗌埋我呢个名添。 跟住咧就喺 讲出嚟啦，那个名字就冇 特别嗰啲师兄师姐嗰啲 师姐咯， 系啊，即系但系咧我又唔系好中意嘅，因为我唔知点解要咁叫啦。首先我又唔系陀枪嘅，系咪先？我又唔系学武嘅，即系我意思好奇怪啦。 系咪峨眉派嘅剑法啊？ 同埋呢个名字令我会觉得有啲觉得唔系好想， 你受唔起系嘛？ 唔系，我觉得你咁样你唔知系你系做咩要用呢个名嗱。首先佢会以为系咪你有啲某一啲嘅。背景啊、 但系有阵时佢有啲即系做嘢嗰啲人咁样嗌咧，我觉得只系因为你可能做你做得耐过佢咁嗌啫嘛。 咁咪就系老屎忽咁咯，好似个名系等于。 即系你唔想俾人知道你 系 老屎忽， 佢咁讲咪系咯， 系咯。 即系唔想，好似觉得好似话你系咪做咗好耐，定系做乜嘢咁咯？ 唔紧要啦，而家总之做亲嘢都系叫你噶啦。 我咪做呢个名咯，唔系咁之前有啲名都系诶唔同嘅场合就用咯。 例如咧， 即系可能嗱， 唔同嘅场去波咁样叫名， 系啊，即系譬如你去做嘢嘅环境系有呢一个名，你喺屋企呢个名，你朋友叫你一个名，另一啲朋友嚟叫你另一个名咯。 系你仲有一个嘅， 咪就所以话唔同嘅位突然间生出咗一啲名咯。 做嘢嗰个名好似同我。 真实嘅 朋友有啲分别，佢哋都嗌做你个名字，即系嗌嗰个单字啫。其实阿 dude 咁啦 ，OK， 都嗌咁样。但系佢哋通常如果真系 friend， 其实佢哋有阵时嗌全名嘅会。 嗯， 即系系啦，大个咗嘅 friend， 我都觉得系 会嗌全名 dude 咁啦， 即系 响 全档嗰啲叫做 系啦咁样嘅。但系有啲。但我都怀念有人叫我阿牛嘅，即除咗喺呢个 broadcast 嘅时候， 唔而家多咗人叫你阿牛噶， 唔会嗌我嘛，真实鬼睇到佢哋咩系咪先？ 系啊，咪佢喺留言 嗌 你咯。 即我意思系嗰啲内嘅朋友，即中学嘅朋友就会嗌嘅时候就啊，好怀念啊，系啊，会咁样谂咯。 我反而大个咗冇乜花名嘅， 冇乜翻得正常嘅一个。 系因为我名冇乜特别，冇乜人会想改咯，可能太闷啦。即系平时啲人都以为我太正经咧，唔会改嘅咁咯。 哦，都因为名为主啦。 你有改过人花名？你改嘅、 有嘅。 系咩嚟嘅？ 系一个好难讲，因为咧嗰个人个名真系一个。全名嚟嘅，但系你将佢倒转嚟嗌咧，你会另一 来吧倒转地球， 另一番风味嘅，都系啲屎尿屁嗰啲咯，系啊。但系咧谂起咧，我哋以前咧有嗱，头先我哋讲咧话，因为你佢一啲某啲嘢嘅特征或者个样系点，你改佢一啲名，系同佢个真名完全冇关噶嘛， 即系形容佢。 但系我想讲有一件事好好笑，系以前我中学有一个同学咧，系狂俾人笑，而大家系冇改过佢花名，系笑佢真名。整个真名、 哦、有啲人嘅真名系讲出嚟，哇！你阿妈同你有仇啊嗰啲， 即系你觉得好笑，系你完全冇改过佢花名。 喂，其实你系咪姓花嘅啫？ 系啦，即系咧，佢成个名系真嘅。 系咩咧？ 系嗱，嗰样我唔知道，即系好似会唔？我照讲啦，因为佢都唔会听。 唔会啊， 嗰、 那 个女仔叫黄春花啦。 哦，我听好似讲过啦，我听过呢个人。 系一个中学同学，嗱，佢叫黄春花系真名嚟嘅。 哇！ 咁但系你面对呢个名字，你谂下，你喺一个中学嘅社会里边，你大冷镬 真 系 大 冷 镬， 同阿姨一样就系咁咯。我就系咁讲，你 叫阿姨都好叫黄春花。 唔系啊，阿姨就系好似呢位同学黄春花咁。嗱，我唔知呢种系咪叫嘲笑，但系有阵时你 笑佢咩咧？ 嗱，首先黄春花呢位同学咧，佢系个女仔，而佢个样 吓得我唔通系男仔， 系，但系佢个样子完全系唔系黄春花的。花咁靓嘅，即系佢系完全系真系唔靓嘅，可以叫做唔系、 okay. 平凡，系唔靓，即系个样子甚至有啲丑啦。 佢 我唔即系我咁样讲俾你听，你就唔明点解佢咁惨咯，就俾人哋狂话啦，嘲笑。 会点样话佢咧？ 咪可能叫佢花姐嗱，以前花姐你觉得冇嘢咯，但系以前即系而家花姐冇嘢 ，sorry。但以前你会觉得是一种侮辱咯，即是叫花姐或者叫春花咁嗰啲咧。但佢只是入嚟呢间课室就被人哋狂啄，冇讲过任何嘢噶，佢自己本人都。 嗯、 但佢个人就，我觉得佢就与世无争噶，即系佢冇任何不满噶。 佢、佛系。 佛系啊，而家讲系佛系啦。 佢系嗰个肥仔厅中间点香 啊。系啦，即系佢完全冇反应，亦都冇反驳。 系啊， 同埋佢个人咧冇因为咁而憎恨嘅。嗱，你头先话，譬如你叫佢龟仔嗰啲，佢会话咩啊咁嗰啲噶嘛。 唔系噶，我嗰个同学冇唔讲嘢，唔出声。 呢个黄春花都系咁，然之后佢完全冇理过任何人噶。 嗯。 咁佢都我有同佢爱讲嘢嘅。 同佢讲咩？你好，可唔可以借抄抄？ 系啊，即系可能有同佢倾过几句嘅，但系唔系好熟嘅。 因为你都发现同佢太熟嘅话，你濑嘢 自己。你以前的中学社会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跟一些被人笑的人很熟， 你都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这个是很不健康的，你都不明白的。 但是其实这个是很 校园欺凌来的，这个是。 是不是欺凌？我只可能其实呢，我是觉得呢，现在你回想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那些表达的是很 很奇怪， 很直接啊，是不会掩饰啊，你明白吗？是不会跟你假，他是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他是笑你就笑你，他是要说你是要唱衰你就唱衰你。 大人了之后就虚假一点，你不喜欢人都跟他哎 ,hello, 这样。 但以前不会，我黐你先跟他一组的，你会真的讲出口。 你不要跟他一起玩啊，这样是不 是？就是中间有条线那些嘛。 总 之会你会毫不吝啬毫不犹豫地表达你对所有东西的感觉。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话咧会改一啲人嘅名字，你有冇谂咧？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咁，最多改咩？改一啲老师嘅花名， 咁都有， 即系好多都系特改老师。 最出名嘅我个应该系嗰个老师都唔会听嘅，都唔紧要。佢叫刘玉薇， 系呢、這个已经好可笑啦， 系已经系牛玉薇啦。OK， 好容易改系咪先？有捻齐细音齐晒，仲要佢教地理，咁你觉得佢名字叫咩？ 杨怡古，因为我听过牛， 我唔知道、啊、真系 佢叫佢阿美嘛， 系啊， 佢教地理、啊， 我真系唔识， 杨怡好健康啊， 系好健康啊， 身心健康嚟，地理老眉啦嘛，就系 呢个几好啊，又切合佢， 但系我哋冇，其实我哋 冇嗌出嚟， 当然唔会咁样公开嗌佢啦，其实 佢知唔知咧？ 但系佢唔知点解知噶吓。 啊、但系我哋学校有公开咁嗌老师花名添嘅。 哇、哦！ 咁但系嗰啲未系一个粗口嘅谐音啊？ 唔系唔系，不过 可以嘅， 同阿牛有啲关系，因为嗰个老师我哋叫佢牛哥嘅。 牛哥大佬使唔使食嘢嗰啲？俾两碗面嚟啊！嗰啲 好正，啲男同学同佢好 friend 噶。 我呢个 系 好， 即系呢个系 friend 嘅，但系我哋嗰个系笑嘅 。 我嗰啲好自然嘅，都系以前咧有个阿 Sir 叫王 Sir 啦，我突然谂起佢话阿男人系啦，唔系咁健康。咁咧佢个人咧系教体育，所以佢着晒体育衫啦。然之后佢个样系好 sporty， 然之后佢个头发好 skinhead 嘅。 哦， 同埋个人咧好黑黑实实，戴眼镜，但系嗱佢恶嘅恶嘅。 哦， 咁咧佢系训导主任嚟嘅，都系咁咧，啲人咧就叫佢做马骝王嘅，因为咧佢个样有少少似猩猩，即系佢头 猴子猴孙咁啊， 系啊系，又啡啡地咧，佢肤色，跟住佢个黑黑实实啦，同埋戴个眼镜咧系圆形咁，即系 应该叫金刚， 唔系唔会噶， 我觉得 金刚系老啲 嘅，你呢啲花名都唔系话真 系 好劲， 马骝王咯， 冇乜嘢，冇乜特别， 但我唔知佢知唔知自己叫做马骝王，爹 佬咪知佢叫爹， 真系惨， 同埋有个老师就矮咯，又系叫肥矮咯，肥矮嚟啦咁咯，肥矮行紧嚟啦咁咯。肥肥矮矮咁咯， 跟住我谂都好似冇，我老年好似冇乜老师 有，有冇带啲名啊？老师冇啦，咁健康 啦，因为好似系中学嘅时候真系冇。 得头先个掉落咪咁好惨， 因为佢比较乞人憎， 同我真系因为 佢为人比较乞人憎。 哦， 系啦，亦都比较，所以佢好戆居嘅。你如果唔记得带书咧，佢要你抄晒本书啊！ 哇， 有乜用？ 跟住听日教我同你讲。 咁搞笑， 但好戆居啊！ 我同佢讲影印啦， 佢系个痴痴地嘅，即系佢有啲使唔使啊咁样嘅咯。 咁即系得地理老咪得佢一个名， 同埋地理老咪都好似唔知道教到我中二，都要中二中三就冇教到啦。听闻佢揾到个校长嫁咗 吓。 系啊， 竟然 系啊，跟住我哋仲话哇，佢埋街食井水 咁，就叫副校长， 劲衰。埋街食井水 冇咁咧，通常我啲花名嗰啲老师都系正经啲，有一个叫波子咯， 点解 佢个头咧？梗唔系啦，点会咁正面啊？都系针对个样同佢咩？即系佢个头咧系有秃头嘅，跟住中间有条头发拉过嗰种，即系 逗号。 是啊，罗家英那种啦， 但西门吹雪 咧，佢系白色嘅头发， 西门吹雪 咁 啊， 即系总之系啦，即系赖佢头好似波子咁噶，中间有一撇， 哦 ，OK， 你谂下波子入边嗰一条嘢，系啦，佢就好似喺个头度赖过，就叫波子咯、 哦。 但我知道波子好似已经唔喺度啦，不在人世， 即系佢就系死咗啦， 走咗啦，应该系。 唔系，我哋有一啲核突啲嘅花名嘅， 系咪关于性嘅咧？ 系啊， 系 啊，即系好似有一个男同学，唔知点解佢所有男同学都叫佢包皮咯。 咁我佢睇过啦， 系啊， 佢去厕所见过嘛？ 咁你知唔知出处啊？唔， 我梗系唔知 道。有问佢哋， 好大镬啦！ 你问下 面包 睇过， 食面包皮。 但系嗰个人好好人噶， 好 啊！我以前逢亲电脑唔识，我就问佢噶啦。 喂，包皮呢度点整啊？咁啊，你嗌佢包皮先都系啊。 我割咗未？ 唔系我嗌佢闪乜乜嘅，姓闪嘅。 割咗定未割？ 我觉得姓闪好危险啊！ 姓其实姓闪好难改名。 系啊，吴嗰啲又系啦。 佢叫阿泽嘅阿泽 闪。 哇！ 我 姓柯即系改咩都死， 唔系姓廖惨啲都系， 系 你系啊，赖啊，同埋廖都系惨啲嘅， 系啊。 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听老师讲嘅时候，佢话咩屎尿联婚咧，我真系当时细个就 明啊嘛，即系 好健康， 觉得好唔系 咁样， 好健康，都觉得好。好普通啊！呢、這个名字都系冇谂得咁深。 我谂起嗰个我要做 model， 屙屎联婚， 唔系姓氏成日都俾人哋有一种 姓屎啦、姓屙啦、尿啦， 其实咧都好无聊而家都 系啦， 系啊， 好唔啦， 系啊，唔啊， 都好难改名啊！我讲紧即系真实个名嘅 时候， 笑 名 好难， 即系而家觉得你觉得好幼稚，但系细个咧真系觉得唔知点解好好笑， 同埋细个觉得好难受噶呢啲名。 是啊，名是很难的。 但我小时候没有试过，即我都说我的花名是很无聊啦。但有一次呢，因为我戴了一副眼镜啦，那些人就笑我像 Harry Potter， 但令到我很不舒服的。令到我呢 不好咩 ?Harry Potter 挺好啊。 小的时候 One point Gryffindor。 我觉得以前呢你无论任何东西，好像他说 Harry Potter， 但我就觉得没什么东西啊。 是但是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所谓。主要呢之后都不再配圆形眼镜。但大个咗就冇嘢，而家 轻 翻啦， 系啦。我讲起名，我突然之间谂起我前冇几耐之前咧，就发现咗个公司嘅同事嘅一个真名嘅时候，我先恍然大悟，哦，哇，唔知佢俾人叫嗰个花名啊， 因为咁嘅， 系我发现咗， 系，但系佢系喺公司嘅花名， 公司即系公司同事 一直都嗌一个花名， 佢系一位女士嚟嘅 ，OK， 咁佢喺另一部门做，我哋叫佢阿西嘅。嗱西，我哋个广告个西咧系东南西北个西喎。 O K， 唔系， 即系总之我叫阿西啦，系啦。咁但系我哋都会暗暗，你都知道可能关 女人啦， 系啦有啲关事，但系冇理嗰点解佢叫阿西啦，系咪？ 都喺度叫阿西。 同埋嗰个系好多女同事都有啲西口西面，即系佢都串串地嘅，都黑黑面嗰啲。 佢接受呢个名噶，公开讲噶。 我喺度做嘅时候咧，佢已经做紧噶啦。 O K， 咁咧其他同事都同我讲，如果你要我哋叫佢阿西嘅，其实咁，但系如果咧 你 唔想佢咁串，即系佢都串噶咁啊，你就你又新嚟嘅，就唔好叫佢阿西啦，你叫翻佢个名，佢叫阿善。 哦，阿善 ，O K， 张善同张西咁啊。张伟健 嗰个老婆嗰个善， 即系草花头一个 西 字。 即系我意思 系 佢哋熟嘅可以叫佢阿西嘅，真系。 系，但系佢意思佢都会点啊？咁样、哦、即系个声。即系衰啲，同埋嗰个女嗰、那个女个女同事咧，佢应该好想改变呢件事啦。咁、 哦、 所以佢每次听电话嘅时候，佢会报佢自己个英文名嘅。 哦，就 英文名唔系叫 假 词，唔系嘅，唔关事。诶、哎，譬如喂，有啲同 office 嘅人，喂 Mary， 即系、 哦、 喂 Mary， 喂 Mary， 咁噶嘛，会 讲自己个名先，等你唔好叫佢阿西。 但系其他就阿西啊，我想问你， 咁佢冇嘢嘅又。 咁我一路都冇理过，我唔知佢真名噶， okay. 即系唔知佢中文全名系咩，直至到。我近来因为一啲事情啦，知道佢系中文全名就哦，哇，怪唔知佢叫阿西啦，我明啦。即系除咗系因为嗰个草花头之外咧，好好讲啦。 但系你都冇啦，嗰个系一成年人， 啊、 你细个嗰啲就冇所谓啫。系啊，唔好讲啦。 我只可以话佢个全名就好似文西。咁咯 ，OK， 咁我就知道，哦，原来咁样怪，唔知佢俾人咁嗌 啦。 嗰日都啱啱识咗个朋友，佢话佢自己叫文西嘅，但系因为佢咧唔系用广东话嘅， 文西， 咁你唔会觉得有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广东话就 咪文西， 系啊， 文西点啊文西， 冇错啦。跟住你就觉得， 阿七，即系会好容易。 但系普通话冇问题嘅呢个字， 亦都好多名系你可能广东话冇嘅，但系国语读出嚟系唔得噶嘛。 佢国语好多骑呢名都， 所以 依 家我啲朋友即系可能有小朋友要改名咧， 好小心。 我但系我觉得佢哋唔系紧张个读音会俾人笑，佢哋系紧张个八字啊，玩师傅甲啊。 因为而家系兴噶嘛， 即系要咁样嚟改 啊。 但系我其实我远睇我身边朋友，即系有小朋友之前，我都会谂，哇！如果我真系生咗小朋友改名，我最小心系咩？千祈唔好令佢俾人改翻名。 但系好难喎、啊，都你都要真系好小心。 但少咗个乐趣咯。 咁你冇人叫个仔屎佛龙啊？ 系啊， 唔系唔系，不过咁有啲人个名好正常，但系佢都系俾人改名，例如燕窝咁，冇办法噶。 系个头，系个头嘅问题， 外形嘅问题啊嘛， 喺个头就知啦。 即系而家我就觉得好无聊啦，真系好无聊。但系以前会系一个伤害嚟。 但系有时候好中意同啲好朋友帮佢改个名噶，咁我同佢 有嘅 好亲近， 我都唔怕讲，佢都唔紧要啊。我曾经叫过一个好朋友嘅废柴。 系，佢真系废柴咁样。但系呢个嚟就系咩？ 佢唔系关佢样子，而系佢嘅成个人由内到外，再到内， 都好似一条废柴。 跟住我就唉，废柴真系。 咁但系佢接唔接受？ 我已经估到废柴系边个添？ 系， 大镬啦， 嗰个咯。 系咯。 但系好有趣嘅系，佢有反抗噶。佢话我唔敢叫我就唔理佢。但其实平时我又唔会咁嗌佢嘅。 我嗌佢全名嘅，佢都嗌我全名嘅， 接受呢个名字。 但我成日都我将佢长期喺我个电话 set 咗废柴嘅，直至有一日咧，我唔知屎忽痕咁发现，啊，原来我电话改嗰啲人嗰啲名咧系奇奇怪怪嘅，除咗总之公司以外嘅人都系奇奇怪怪嘅。咁我发现，哦，咦，原来我仲 scap 俾佢睇，我再睇下，我仲嗌紧你废柴，佢话。可唔可以改啊？ 即系佢话冇进步过，系咪都系？ 系佢心谂，屌你几廿年都系咁。佢话你可唔可以改到靓柴啊？跟住我就 OK， 好，我改，我改完之后 keep 翻嗱，改咗啦。但系之后我想讲到而家呢刻，我已经改咗可能年几两年噶啦，已经 OK。我咧有阵时想揾佢，即系 WhatsApp 想揾佢，我都打废字冇嘅。屌靓啊， 靓柴。 好麻烦，哎，我觉得你改翻佢好啲。 最好似有一次之前未改，佢打俾我啦，咁我摆咗电话喺台面，我就行开咗。咁我翻翻嚟嘅时候，我同事就头先有条废柴打俾你。哦，系啊，佢有生物化，我打俾佢先。 跟住系佢个人嚟。 会唔会咁样咯？佢俾靓柴系靓柴，所以佢应该唔会听嘅。 又系讲呢句，但我想话，跟住佢真系听。 啊，屌你啦，讲我，佢会咁样咯，扑街嚟嘅咁。所以有阵时啲花名，我会觉得我知道我改人哋嘅时候，我梗系开心啦，系咪？我攞人便宜嘛，点会唔开心啫？ 系 笑啊嘛， 都唔系嘅，都系促进友谊嘅。 我觉得促进友谊啦。 我觉得而家大个咗咁改系， 因 为 你呢个名系佢先会咁叫你，或者你咁先会叫佢噶嘛。大家好 close 嘅，其实会因为咁。 就唔系话一种，例如我谂，如果夹杂粗口喺中间系难啲接受嘅，即系你唔会有个粗口之后，你嗰个人就算点可爱都唔想俾你咁叫啦个名。 即系唔系真心笑佢嘅，即系而家你唔会系真系笑鸠人， 唔系真心笑佢，但系佢真系咁叫， 唔系咁啊废柴，唔使笑佢，佢都真系废柴嚟 嘅。但系我觉得佢哋会珍惜呢个名嘅，废柴。 正如我珍惜而家人哋嗌我阿牛，即系除咗你哋之外啦，除咗广大嘅听众之外，即系好耐嘅朋友就 喂牛，系因为系其实都系包含住一种大家即系好似一种亲密嘅，佢就啊嗰啲人识你， 甚至我啲好朋友嘅屋企人都系话，咦阿牛系咪嚟啦？你同阿牛去街啊？系我有个 best friend 嘅公公，佢话点啊牛妹妹咁样噶，系啊，因为喺我中一已经识我啦， 系 咁我就诶点啊牛妹妹你嚟啦咁样，即系系啊， 咁就好似一种亲切嘅， 好似啲豺狼呃人， 我谂佢都唔知我中文 三只小猪嗰啲， 佢都唔知我中文全名系咩，总之就 系 牛啦咁咯， 咁佢容易记啲啊嘛。 但系而家如果有阵时讲起嘅话，都有人会问点解你叫我牛嘅，即系都会问噶， 咁叫佢听翻呢集啦。 诶，跟住我通常都会改喺小学嗰啲人改，不过用到依家咁。 哦，咁 呢？ 唔知大家有冇其他嘅花名， 或者俾人改过嘅花名？ 系啦，你都可以 D M 我哋话俾我哋听，或者 share 下你嘅花名， 或者你嘅乳名。 乳名，而家啲人网名啦，有啲 唔系我其实后来改好多名都系为咗打机而改。 你讲到网名其实好靓，网名 唔系即系我意思，你可能嗱，好似头先有人讲打机，你会用一个名，因为成日改一啲名噶嘛。 系啊，你有冇用过？ 例如 打机， 例如即系 我答唔到你， 即系一啲譬如喺网络上面要打一个名，你都唔会打真名噶。 我常用紧一个英文嘅哈哈 dude 咁。 系啊。 系咯， 即系都系唔系真实嘅名啦。 唔系咁个 do 咪就有个真实嘅名嘅， 我唔 系 好用啲假名咯。 系啊，我好中意用唔同嘅名嘅， 歪歪直直咯。 系啊， 唔系噶， 曲曲啊， 系啊，唔系啊。我哋之前打机有用嗰啲咩喇沙啊、麻辣三少啊。嗱，如果你见过我打机嘅话咧，可能呢啲名就系我嚟嘅。 系啊，因为俾你见到。 系啊， 我通常杨怡系用一啲食物嘅。 系啊，或者饮料。 我用咩？我唔记得咗。 知唔知你啊？我唔点知你，点知你啊？问翻我哋， 我唔系食物嚟嘅，好似 唔 系咩嚟噶？ 屎尿屁啊！ 我唔知你， 你唔系叫自己叫屎屎啩？ 唔系， 诶，我就真系识一个女仔，佢叫俾人叫屎屎嘅 女仔，人家但系俾人叫屎屎，但系佢系点 解？ 点解 咧？好玩唔玩玩屎？ 系 我唔知啊，其实佢姓陈啊，我知啊，佢叫屎屎。 哦， 好惨 哦！ 通常有个屎字都好似俾人屎， 唔系嗰啲屎啊、屙啊，系啊， 我都试过叫人哋，唔系人哋叫我。 有呢个字，我都 系改。你再谂下你自己打机叫咩名？ 所以我唔记得咗我自己打机。 嗱，喺佢谂紧嘅时候，大家可以 follow 我哋 IG， 记得要 follow 我哋 IG， 同埋话俾我听你有冇俾人改过花名啊？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系有 channel 噶， 系有 channel 噶。如果你想我哋有定期更新嘅话咧，咁就多啲人 follow 我哋，可能考虑下咯。 拍摄之旅同埋阿牛讲讲讲都喺嗰度 update。 系啦，我哋拍摄之旅 我系咁 sell， 系啦，因为你未谂到嘛， 我未谂到啊，就唔记得咗啦已经。 诶，唔好理佢， 好啦， 好啦。 好啦 ，Hello， 拜拜。 Yo, what's up?